自行分配学位的学童，教育局会在明年1月中旬以书信通知，可以在1月30日或31日前往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统一派位的选校手续。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中国东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增强，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1点，升94点，成交金额13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2点，升7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8蚊，升15蚊；阿里巴巴253蚊，升7.8；小米集团25.5毫半，升3.5；美团304.2，升10.2。比亚迪股份182.5，升10.2；吉利汽车23.1，升4.5；盈富基金26.58，升6仙；中国平安88.15，跌7.5；友邦保险89.5，升3；中移动46.95，跌0.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3，英镑10.283，瑞士法郎8.514，澳元5.653，加元5.937，新西兰元5.373。欧元9.195，每百元兑港元7.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49。日经平均指数报15527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72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6美元，卖出186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近天马苑，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另外，在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近桑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虽然较早前近住梅树坑的意外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新丰花园。另外亦都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梅树坑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南运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太子道西因为路陷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或者多少少啫。 有啲细我哋六年噶，你做乜鬼嘢啊？ 我啲后生仔女上嚟同我哋玩大乐霸，一阵间五点半到六点半就系一个期间限定版。 即系非常之担心，第一就系担心，即系以一个音乐节目主持嘅身份，系音乐知识上输咗俾佢哋啦。 嗯， 第二样嘢就系好唔想同波盛组成一队队伍，感觉上你系一个猪队友嚟嘅。 所以收埋就奔神嘅啦，我哋 系啦， 系啦。咁啊，一间五点半咧，佢哋就会嚟到，咁大家就可以听一下我哋玩呢个大乐霸嘅 限定版啊，有骚动 VS 呢个超 up 嘅 超 up 团队，系啦。 咁啊，另外一样嘢，我以为令到你唔开心系我跟住落嚟想讲嘅嘢添。 哦，唔系， 原来你冇上心嘅，咁就好啦，我就尽情讲咯。话说今日咁嘅， 有啲恶毒嘢摆喺心入边嘅。 今日我瞓醒觉，咁就行出厅，就见到好多人喺度。唔系，又唔应该咁讲呢个时候。有啲人喺度啦，就有一啲嘅auntie 上咗嚟， 系三四个人左右啦，咁样 系啦，打麻雀嘅，咁得四个人啫，啱数啊，系啦。咁佢哋就喺度打紧牌，咁我就出咗去就食紧生果企喺度。我已经好耐冇试过喺屋企个厅停留咁耐啦，只系食一个雪梨嘅时间，已经好耐冇试过咁耐啦，已经觉得。咁跟住阿妈就同我倾偈啦，倾开偈，跟住就。即系问啊，今日点啊啲嘢？突然之间咧，有一个打紧麻雀嘅 Auntie 咧，就开口就话啊，我想问咧，而家同你一齐做新节目嗰个女拍档系咪好靓噶？ 你呢个时候梗系毫不犹豫地话俾佢听，系啊！ 我真系毫不犹豫话俾佢听啊，唔系。 你仲好意思翻嚟同我讲呢个消息？邱国胜先生，你真系 跟住，因为啲 Auntie 都有听节目。但嗰個 auntie 就啊係咩？佢唔靚噶，但係我覺得佢 唔靚噶呢一句，可唔好重複啊？ 嚇乜？原來嚴瓊唔靚噶，但係咧佢把聲好好聽，好似靚女喎咁樣，即係佢讚你把聲好聽，係啦，即係你完全符合咗即係傳統 DJ 嘅嗰啲人講嘅把聲係靚嘅咁樣，唔使見樣咁樣。 因為大氣即係廣播條例唔容許講粗口啦，於是乎我好多時候我真係無話可說。 係啊，你都唔知道可以博啲乜嘢，證明你詞彙。 贫乏啊， 系贫乏咯，即系如果唔用嗰啲，原来你就认我唔到啦。 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想讲，即系赞我靓声，但系人冇咁靓嘅经历咧，都几多下嘅。 嗯， 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诶，即系大家记忆当中咧，你哋有冇个校园电视台嘅嘢？ 有记得，中学有。 系啦，咁校园电视台咧，我嗰阵时就系做嗰啲嘢，好系正经嘅广播嚟嘅。通常都是介绍学校活动，咁介绍学校活动，即系我就背后配音嗰个人啦，咁样，咁即系学校可能有啲摊档啊，或者有啲咩足球比赛嗰啲，咁我就会喺后边话，过去嘅星期六我哋学校咧同边间中学咧就举行咗一场友谊赛，咁咧哇嘅咩战况非常之激烈，咁我哋一齐睇下现场嘅情况啊，即系呢啲啦，咁样，咁以至于咧。我就好記得有一個小息啦，我哋門口係好多即係你睇落去好矮啲嘅僆仔僆妹喺門口嘅，咁然之後咧有個即係我哋班長就行出去問做咩事啊，同學仔咁啊，咁我選咗 form three form four 度啫，做咩事啊？佢話冇啊，我哋今朝咧睇即係校園電視台咧做 VO 嗰把聲嗰姐姐咧，佢哋話好靚女，我哋嚟望下咁樣。 小朋友你睇。 天真， 太天真啦！ 跟住唔系啊，我嗰时我个班长咧，我怀疑佢应该系同阿嗰位师奶应该有啲亲戚噶。边个呃你哋啊？边个呃你哋？个个都系俾我呢把声系呃咗嘅咁样。 但系真系嗰、那个auntie 讲完之后话你把声好听， 系 跟住我 多谢 auntie。 跟住我妈咪亦都有补， 同埋人都好靓噶。 再補一句啦，唔諗住你哋。我媽亦都話：，哦，咁啊係，其實唔止即係現場嘅 auntie 啊，我媽咪仲有啲都係啲鄰居街坊嗰啲，佢哋都有聽電台，都有講過話你把聲嚴瓊把聲係好聽。系啊，即系唔止一个人啊，都唔少人系赞你把声好听。 即系我哋要相信，正所谓上游心生，系咪？ 嗯， 我可以发出 好冇信心咁讲，上游心生，你自己都唔系好相信喎，睇嚟。 因为我内心都几阴毒噶，我可以发出啲咁美妙嘅声音，大家必须要相信，我都系有一个 好虚伪嘅， 好美丽嘅。 你哋有个好虚伪嘅人， 唔紧要啦，都叫做有啲嘢靓啊，可以呃到人啦、 啊。但系个重点。再嚟一个重点， 仲有 嗰个赞你把声好听而觉得你好靓嘅 auntie， 我哋叫佢做 auntie Amy 啦，是但啦 ，Amy auntie Amy 就佢坚持唔相信，咁话点会啊，把声咁靓，一定系好靓嘅。于是乎，我妈为咗说服佢，又再出招啦，就话严琼即系波盛嘅新拍档啊， 系啊， 佢个身形仲肥过你啊，Amy。我妈为咗说服佢出到呢一招，我唔记得系咪真系用个肥字啦，但系为咗容易表达就，佢仲肥过你啊，Amy。咁你而家信未啊？咁啊？ 我想问一下 ，Auntie Amy 真系肥师奶嚟噶？ 真系冇你咁肥，但系有肉，你知正常嘅太太咯，家庭主妇嗰啲正常嗰啲咁样样。 我明，我明。我以下有啲说话想同 Auntie Amy 讲啊，Amy。我哋都系靓噶，我哋唔好理邱太讲过啲乜嘢，我哋都系靓噶，信我啦。 系啦，你唔谂住俾啲说话我阿妈听 下？有啊有啊，我头先嗰啲说话系同 Auntie Amy 讲啦，跟住嚟紧呢首歌系送俾邱太噶。当我成日听到波性面嘴面到咁嘅时候，我今日终于明啦。邱太，多谢你嘅评价，好中肯。 其实八八拜拜，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经济，也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踏，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他跟某某天天喝醉，通宵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字字珠玑，刀针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你揀隻歌送俾我媽，攞我媽出嚟講，我都唔係好方便喺度插嘴，你自己踢嗰隻歌。 有大聽到嘛？呢首歌咧係鄧紫棋最新派台作品，嗰、那個名稱叫做 Mean。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mean， 但是你不想被人称为毒妇，就不要对我咁 mean。 我唔准你咁样话妈咪，我唔准你咁样闹佢。 我冇啊，我多谢佢啊，因为系一个好中肯嘅评价嚟，我必须要讲，即系肥系事实， 嗯， 把身靓都系事实嚟噶。 嗱。我哋咧就咁嘅， 系 讲到即系呢个声嗰一样嘢，忽发奇想， 嗯， 我哋谂住一阵间五点半新闻咧就会开 post， 系 我哋想咁多位听紧而家收音机啊咩都好嘅听众， 嗯， 去投票，上去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啊，我哋两边都搞啦， 系 话俾我哋听你心目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多个 DJ 里边， 系 拣一个男 DJ 同一个女 DJ。你觉得佢把声好听嘅， 系靓声嘅代表。 你就留言话俾我哋听，我哋想睇下可唔可以男有一个代表，女有一个代表。 系， 我又真系好想知道，即系而家嘅听众去觉得所谓靓声或者好听嘅， 系 即系嗰种靓声系你好多准则，你可以讲低点解你拣嗰个我哋二台嘅 DJ 啦， 嗯， 系男拣一个，女拣一个，有一啲就系、是、即系子成咁样。咁真 係，佢、啊那個、 真係無敵啦，有一種。咁、 啊、 但係有一啲可能你覺得其實佢把聲音都好聽，佢唔係嗰啲傳統呢種嘅 靚聲， 但係你聽落去好舒服。 係啦、啊，辨識度好高啊！ 或者你聽落去你覺得好開心嘅咁樣。我哋總之想知道你心目中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一個男 DJ 同一個女 DJ， 你覺得佢好聽嘅把聲，你中意 支持靚聲王同埋靚聲後嘅， 係啊， 唔使坐低，但你只要去投票就得噶啦。 請投票。 呢啲走音位，大家真系笑， 好危险啊！你听， 喂，但系我想帮波成你拉拉票啊！虽然你头先你同你阿妈咁样对我啦，好记仇嘅人真系，但我想帮你拉拉票啊！因为波成把声系得到我哋老板认可噶、 哦，我唔记 系系啦系啦，但系你听我解释先，佢冇赞你靓声，系啦，但系佢话咧，波成把声系一听到咧，你就会觉得好开心嘅声音，即系有啲人可能 开心、啊。 系啦，因为我好记得我哋嗰阵时录新嘅 station ID 啦，就系你听到有啊 Eric 啦，有啊天怡啦，系啦， 有鹏仔啦， 鹏仔啦，系你有波成啦，系啦，咁有咁多人喺度， 你咪好做噶，你乜唔记得噶？可以， 即系唔记得好耐， 我又唔方便而家攞出嚟播， 系啦， 你知呢啲唔可以乱咁播噶嘛 station ID。 咁嗰阵时其实系我个 list 入边或者组合当中咧，其实系冇波成个名嘅。咁然之后系啦， 明啦， 系你凭咩？ 咁而家我咁对你啦， 吓、啊，咁我又唔明白，因为你应该唔知呢， 因为你个心里边一早冇我，所以我喺心里边都唔会有你。 但系而家自此之后，系咪喺你心目中占据好大嘅位置？ 又唔系你摆嘅， 系咁嗰阵时咧，我哋副台长 Echo 啦 ，Echo 正就话， 对 Echo 系，咁佢就话咧话喂，摆埋波成把声入去啊，我话好咁样，跟住之后佢话你唔觉得波成把声咧？跟住佢系好严重，唔系靓声，我话系啊，好似你头先讲嗰单嘢咁，唔系靓声，我话系啊，但咧系嗰啲一听咧就会令人觉得佢好开心，都会感染埋令你都好开心嘅声， 嗯。 跟住我就哦系呀咁样，咁我就摆喺心度，因为我嗰阵时真系未开始仔细留意你咩声嘅咁样。咁但系而家听落，我觉得系真嘅。 真系咩？我成日讲啲好唔开心嘅嘢，用翻我平时呢个声， 好啊， 睇下系咪真系仲可以咁开心啊？ 系啊， 我生肺癌末期。 喂，对唔住，对唔住，哎呀，突然之间讲嘢好开心，呢啲位笑咁开心，对唔住。 有咩咁开心？你开心，我根本唔关把声事，你纯粹系觉得我如果真系咁样，你就好啦，觉得。 我以为你会讲例如咩，我失恋啊，我俾人呃咗钱啊， 再惨啲。 系你突然之间讲得咁惨，我啲吓亲。 系啊，肺癌末期啊。 喂，都对唔住，对唔住。 你真系好黑心啊！你 唔系，我嗱嗱，对唔住，对唔住，我真系唔系因为呢件事，我唔系黑心笑，而系因为我估唔到你我将个盘开到咁大啊嘛，大哥啊！ 攞啲最 sad 嘅出嚟，如果系失恋啊，唉，我失恋啊！ 系啊，恭喜晒啦！喂，真系、哦，你把声系讲唔到 sad 嘢噶， 系唔系咧？ 有啲啊，因为呢把声系好容易令人开心啊。 系， 但系我嗱，我相信你内心可能好悲伤。 嗯， 但我听落我都几开心，即系感染到令到我都内心好开心。耶、yeah! ，波成失恋啊， 抵啊，抵你噶，咁样 预咗啦，系嘛？ 但我嗰把声咁耐以嚟有人会形容嘅话， 早期就喺中學有中學老師，中文科老師，因為以前起身讀課文，佢有講過話我把聲好聽，所以我以前好期待俾人叫名起身讀課文嘅，但我又唔會自己主動舉嗰啲。 好啊。 咁後尾咧，去到好得意就係同啲朋友去唱 K。 嗯。 咁未入行嘅時候去唱 K， 咁梗係唔夠膽對住支麥啦，因為大家都會知道。你如果唔係聽慣自己把聲，你去唱 K 嘅時候啊，或者錄 voice message 或者點樣，你聽翻自己把聲係覺得好奇怪噶嘛？呢個係即係嗰個人嗰個結構嘅問題，同你平時聽自己把聲唔一樣。咁但因為入到嚟電台，成日要錄 VO 啊，開麥又聽翻自己節目，各樣好多嘢都咁多年，其實已經習慣咗自己嗰把聲出到嚟係點樣樣嘅。咁我再同同學唱 K 嘅時候，有一個我覺得佢唱歌好好聽嘅 friend。喺我入咗电台几年左右再去唱 K， 佢话：，哇，你把声好入麦，好好听咁样。 嗯， 一个你曾经觉得佢唱歌好好听嘅朋友，调翻转赞翻你，系有一种开心喺度嘅。 嗯，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经验同埋咩累积翻嚟，所以对住支麦会习惯到咯。我觉得， 又或者我觉得系因为入行耐咗之后啦。是我哋识用声咗啊， 可能 系 啦， 系啦，即系知道边度发力啊，咁样，尤其是我哋都有肚腩嘅，成日话个肚发力咧，把声系会入咪啲咧。 咁你一定好好力啦。 系啊，所以嗱，我哋开 post 拣靓声王、靓声后， 系二台嘅， 系啦，即系可唔可以俾我赢啊？ 系上我哋骚动音乐 Facebook IG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大约三个月以嚟单日最多。另外，今日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26宗新增个案，21宗系本地病例，其中9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分别住喺屯門山景村、何文田村、沙田河畔花園、將軍澳寶林村、麗港城、九龍東九龍皇冠假日酒店。職業包括的士司機和扎鐵工人，另外有3名家庭主婦，他們分別住在寶馬山、旺角和荃灣，其中一人曾經去過生日聚會，現場有大約100人聚集和跳社交舞。初步確診的超過40宗個案，當中至少7人去過 Starlight Dance Club， 亦有水吧員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第四波疫情已經開始，加上聖誕新年假期將至，會有大批海外人士回港。現時14日強制檢疫有漏洞，政府應該考慮延長抵港人士的檢疫期。同樣是政府專家顧問的梁卓偉建議必須有指定檢疫酒店，以防交叉感染。他又認為可以在加氣站增設檢測點，方便的士司機，亦可以考慮為一旦在恆常檢測後確診的的士司機提供津貼，保障生計。基於最新疫情發展，公務員事務局提醒各政策局和部門在維持公共服務的前提下，盡量彈性處理員工的上班安排。局方建議部門可以將員工分成兩組交替在家工作，確保即使個別員工受感染，亦不會令運作停頓。在運作許可的情況下，部門可以擴大彈性上班和午膳時間的幅度，讓員工可以避開繁忙時間翻工、放工和用膳，亦可以按個別情況容許個別員工在家工作，例如懷孕員工、患有嚴重長期病患員工或能夠在家履行職務的員工。警方下午到中文大学内搜证，10几名警务处国安处人员到场，有中大保安在旁维持秩序。警方到过中大研究生宿舍调查，其后手持文件和图片在联合书院湖中图书馆外调查，有警员拍摄现场照片到机房外检查。警方又要求旁边拍摄毕业相的学生拿走放在调查范围内的物品。中大的学士学位毕业礼昨日改在网上举行，有毕业生发起在校内游行表达诉求，沿途叫口号和展示横额，有保安拍摄和作出警告，期间发生口角和理论。校方表示部分人士展示港独旗帜和横额，高叫港独口号和颠覆国家政权口号，决定报警处理。其后警务处国安处就中大校园的涉嫌违法活动展开调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处理紧噶，龙尾好长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有坏车，咁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反方向啦，龙翔道天桥落桥位去观塘道咧，嗰段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是在管道的出口。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是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排到东山台，大潭道出去柴湾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在兴民村对开，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挤塞的龙尾排到去黑兰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最后提一提你，在太子道西因为有路面下陷的缘故，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和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金轮喜事词中文，一遇风云变化龙。 你条化骨龙啊，温孙又唔见你咁勤力，净系挂住睇公仔书。 诶，太太，本地漫画都可以系严肃嘅创作嚟噶，好多仲系一种时代嘅印记嚟添。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请嚟多位好有代表性嘅本地漫画家，分享佢哋嘅创作同香港有咩关系？听晚9:05，港台电视31。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白元浩，点解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做晨光当然是想同你一起全集中呼吸，将早上最精神、最新鲜的空气吸晒佢。面对住挑战，我哋一起用最澎湃的力量去迎接每一天。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性绝对不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咁嗰啲心脏有病，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行程魔力敏感时刻。 有人话病毒系鬼，搞到全城心慌慌。 切，使乜咁惊啫？系人系鬼，一眼就认得出啦。 你冇资格讲呢样嘢。 吓？ 只有疫苗先至有资格讲呢样嘢。 点解啊？ 等我话俾你知啦。 咪住先。 想知道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STEM 上场实验室，有慧妍、家俊和善恩同你讲解病毒是什么，疫苗又怎么帮到手啦。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那如果要你比分阿一10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呢？ 我会比2分，有1分呢类似同情分咁，第二分呢就比佢嘅真材实料，但结果其实都系觉得自己最搞笑呢，就比自己赢咯。 我是乐队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客援会。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 财富、名气、权力，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5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大恶霸有一个期间限定超级无敌加长宇宙版啊！ 系啦，咁但系咧有一件事咧，就我同波城我哋两个讲定咗先嘅。 系， 我而家暂时放低私人恩怨。 系， 系啊，放低我想帮你化多一次妆嘅呢个欲望。 好大回响啊！咁样我想要化嗰个妆。咁点解今日要放低私人恩怨？因为我哋今日咧请到我哋特别嘅嘉宾啊，系三位嚟自一个 YouTube channel True Up 嘅三位成员啊！嗨，你介绍下自己啦。 大家好，我哋 系 True Up， 佢哋俾 1、2、3，系啊，佢哋做手势1、2、3， 我要督爆佢哋。头先我哋清楚见到佢哋出手指1、2、3， 系好有中学年代嗰种咧，啦啦队夹拍子起歌咁样。 系啊，仲有奔神啦，介绍埋奔神啦， 我系奔神。 奔神出题目，咁啊，今日请三位嚟咧，今日其中三位成员啦，Tim、陈同埋 Anton 嘅。咁啊，喂，不如介绍下你个 YouTube channel 平时通常会拍啲咩嘅片俾大家睇咁样噶？ 系，咁我哋 YouTube channel 咧就系拍啲通常就系有关啲大学生嘅题材啊，或者玩下游戏啊，都系同啲年轻人息息相关嘅。 咁同埋有啲街坊啊，或者唱下歌啊，拍下 cover 嗰啲都有嘅。 哦，係 好啱你去喎、 啊。係，我好中意唱歌㗎，雖然唱得難聽。 我都唱得好難聽㗎，啲人咧，次次提起我咧，就即刻叫我唱浮誇 啊。係咩？你可唔可以唱一兩句嚟聽下？你都講到呢個地步啦。 阿長哥，你講到咁，你咪覺得我哋唔挑啊？ 係啊。哦，你當我是浮誇吧？ 有冇浮誇到先？冇浮誇到噶嘛，係嘛？ 但係你話嗰個誇咧，佢係可以哇誇嗰下咧， 有一 滑音喺度啊，有一個 容易。 哇！穩然天成嘅技巧啊，不得了！ 但係你平時自己都有聽開即係香港嘅一啲歌咁樣係咪㗎？你喜好大概係點樣樣嘅？ 其實我哋成員都普遍都中意廣東歌嘅， 嗯嗯， 係啊。 不如咁樣，每人講一首咧自己最中意嘅最新嘅廣東歌作品，我睇下可以。有品味 咯， 啱唔啱傾先啦？ 最新啊， 系啊， 我最中意最新嘅就叫做《準了號》 好老土啊，好老土啊！ 呢首系咩嚟噶？ 系啊，快啲请佢哋介绍下先。 呢首咧就系由几个好有才华嘅年轻人组成嘅一个组合，叫做 See You Again 出嘅一首歌嚟嘅。 系 咁就系讲述有一个年轻人去参加全民造星之后嘅心路历程。 系，各位参加嘅朋友就系喺你隔篱嗰位阿 Tim 啦， 就系我啦。 你尴尬起上嚟，突然之间 都唔好意思，我听阿祥讲嘢把声震到咁样样头先。 但系都真系想俾啲位俾阿 Tim 讲下个心路历程嘅， 嗯， 因为我知道即系星期二三啦，应该话我呢首歌我见到无限咁多个慰问嘅短信，就系、是、慰问阿 Tim 呢个嘅心情嘅。咁我哋有呢个机会，梗系听下真人分享啦。 哦，因为事发咧就系、是、其实我嗰集就应该系某个星期二播出嚟嘅，咁咧我就排 B 三嘅。咁就但係呢我就當時俾人 follow 啦，咁呢其實都拍咗好多，譬如中間可能佢會問你啲 story 啊故事啊你個故事性咁樣嘅嘢嘅。咁 嗰時講咗咩故仔嘅，即係喺個節目裏面。 因為嗱，其實咁啱得咁叫今次做呢、這個玩呢個造星呢，同一時間出入嘅人幫我就做咗一個特訓嘅一個計劃。咁呢就同時間都拍咗做一個類似特輯咁嘅嘢嘅。咁所以呢就變咗成件事就會好似聽落好似好熱血咁樣啦，即係你啊，全部人一齊幫你去改造啊，去參加呢個造星啊，出到嚟嘅時候咧，冇曬，係咁，所以就同一時間就希望出翻首歌，同埋出翻俾希望觀眾睇翻我哋啲片，咁知道翻我哋其實背後都有努力過，我哋都有我哋嘅青春嘅。 咁我哋今日咧揾到佢哋上嚟咧，我哋將會分兩隊嘅，咁啊，分神準備咗題目咧，咁都係圍繞住一啲即係大家嘅喜好啦。 一隊就叫做騷動隊啦，我哋 係 你哋叫咩名隊啊？ 佢哋係甜筒組合喎、啊，佢哋因為阿天同埋 Ant 通，咁我就係 長天通 喎， 咁我哋就係長甜筒組合啦。 我以為你話超級組合添， 咁我哋兩個點算啊？我哋嗰度， 我哋係要叫騷動啊， 鹽波組合咁樣，不如點擺都衰。 波瓊啊， 波瓊啊， 點啊，賓神到你咯喎， 冇啊， 你諗住加入邊個組合啊？甜筒長甜筒啊，定係波瓊啊？ 我今日自己自 我哋可以叫賓波瓊啊，不如 我哋賓波瓊啊， 我好賓波啊，幾時變咗同你哋同添啊？我唔會俾貼士你哋，唔會放水 嘅，咁會好公平嘅咁樣，不如。听下题目先 咯。OK， 讲到近年被网民热烈讨论嘅音乐大事，就唔能够唔提到当年陈柏宇嘅《别来无恙》啦。歌曲大受欢迎，唔能够唔归功于歌曲当中嘅一句“我现时自己肯做饭”。不过由于歌词富有讨论性啊，被网民笑称为“女 listening of us”。 呢、这、一個應該都搶答題嚟噶，毫無難度。 點解呢個都可以搶答嘅、啊？你可以搶答， 搶答唔到啊！ 我唔知講緊啲乜嘢咯。 你可唔可以重複多一次個題目？ 我重複多一次。 我想阿賓神做空有成，終於搶答。五個人好多隻眼一齊 望住佢。 抢答啲乜嘢啊？ 每次我都有信心话自己系抢答题。嗱，个题目系因为咧，即系陈柏宇 Jason 嗰首《别来无恙》，咁大家都一定识嗰一句噶啦。 我现时 自己肯做饭， 系啦，出埋。瘋狂 loop 版本噶嘛，有聽過啦，成首歌係呢一句唱得曬噶嘛，係咪？ 做咗一違犯出嚟啦，係 啦。咁所以當時咧，即係圍繞住呢首歌咧，填詞人嘅功勞都好大嘅。咁啊，嗰陣時網民對於嗰位填詞人咧都有好多嘅討論。咁咧呢一個討論咧就引申咗一個史稱，嘟嘟嘟嘟嘟。嘅一個歷史事件出嚟噶， 哦，即係有個名字， 有個名稱嘅，冇錯， 五個字嘅， 我識，五個字嘅， 咦，阿陳知道，我俾你唱得嚟啊，你試下， 陳永謙之亂， 就係咁簡單。就是、簡單 的長甜筒長甜筒隊我沒說錯我怕說錯長甜筒隊先低一分好厲害 你今天的題目都是一些網絡上面那些跟歌有關的 是啊主要看看你在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們兩個很蝕啊剛才我說了陳永謙是個填詞人但我都不知道原來這件事叫陳永謙之戀 你 feel 不 feel 到剛才已經刻意是這樣避開陳永謙這三個字 我記得啦，睇網絡大典嗰啲好似有講， 真 係㗎，係啊，你講起我先醒起啊！ 跟住落嚟嗰題，睇下阿瓊有冇機會追得翻啦、啊。應該你都熟悉嘅呢、這個，真係真係真係真係、 順你啊！ 如果有一日姊妹約你行街，問你使唔使陪男朋友嘅話，你就可以用容祖兒嘅《心歸》去答佢啦，因為入邊有一句歌詞，樂迷經常都聽錯㗎。嗰一句就係、是、Yes, do it, do for them. 嗱，呢個難度高翻少少啦，即都唔好太容易玩啊嘛，係咪先？但係心歸大家有聽過噶嘛？ 你有冇聽過？ 我好似冇呢首冇， 我都冇。 問下長甜筒先， 可能唱翻一兩句會記得嘅。 嗱，嗰首歌大概個 melody 係咁樣嘅，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應該係唔 啲之前都好似唱過， 係咪唔似容祖兒咧？ 梗係唔似啦，似 咪咧？ 最出事啦， 係啦。咁但係個 melody 都唔 嗰個 melody 大概就係咁啦。 即係估嗰句歌詞就係成日都係，即係嗰啲玩法係咪似嗰啲成碟青瓜過大海嗰啲？ 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係啦。 你哋知唔知咩係成碟青瓜過大？ 知啊，知啊，呢個係 啊 ，OK 嘅。即係沉睡中的主角一百年肚餓嗰啲啦， 係啦係啦嗱，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係啦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你哋都知道沉睡中的主角好會拍寂寞， 知耶知耶， 咁你又唔好睇佢好似真咩都唔知， 唔係因為佢哋好後生啊，即係都係九幾噶嘛，我哋呢啲九零嘅老人家突然間睇佢哋嘅時候，我仲有一種離行離啦， 又唔使咁嘅， 大家都後生嘅， 以後我唔幫你啊， 係啦，歌係任何年紀都可以聽，就唔係十八歲以上先聽得嘅， 唔係就係 我介紹啲歌俾你。真係十八歲以上先聽得， 我想聽喎、啊，可唔可以而家介紹一段咧？ 而家唔播得，唔係出軌。 啊！死啦！你記唔記得啲歌詞？ 心歸， 我完全唔記得。 OK 啦，今日有六條題目，俾個機會你哋 skip 先。 連呢首歌 不如你試下 整得。 心歸唔記得就冇辦法。 我想問嗰個， 因為我唱得咁動聽，你都聽唔出，我真係冇辦法。俾曬貼士真係。 救命啊！真係咁嘅節目主持。但是我想問嗰個情景係咩？即係你我要同，譬如我要同 Anthony 一齊出去行街。 係。 咁 Anthony 就會問我話： 你使唔使陪男朋友啊？咁然後你就可以用嗰一句 歌詞答佢， 答佢啦。但係唔係 exactly 原版歌詞嚟嘅，因為啲樂迷又係聽錯咗啲扭音版咁樣。 不如你試下俾原句，睇我哋鬥快搶答。 喂，先，但係其實我真係想講咧，如果係 end， 你知啊？ 我知啊， 你竟然信 Anton， 叫你冲埋咪度。 呢句歌词咧有六个字，我俾四个字你哋啦，你哋抢答后面嗰两个字就得啦。 但系因为我嗱，好想讲，如果系咁嘅情景之下咧，我觉得我会同 Anton 讲呢个，其实自己一个 更开心。 点解我听嗰个唔系 你讲？ 点解我听嗰个唔系自己一个嘅？ 唔系咩？ 点解我听嗰个版本？ 哎呀，即系做人唔好咁认真先得噶。 好，你俾四个字我哋。 俾四个字啊！ 从未在乎，嘟嘟。 吓、啊？不如为咗推进咧，你俾埋嗰两个字，我哋斗快抢答。 好啦，原版歌词 系 从未在乎调剂。 哦，我知啦。 咩啊？ 调仔，从未在乎调。 啊啊 而家咧，即系呢个骚动队几阴湿啊，夹硬咁样攞花粉真系太好啦！ 我要同长田痛队道歉啊，因为我个 partner 咧咁。无聊嘅题目系得佢先答到嘅，唔关你哋事，唔关你哋事，我都唔想侵佢玩。 仲有咁无聊嘅题目系我先出到的， 系唔紧要，我哋会赢嘅。 下一条， 一比一。 Dear Jane 最为人熟悉的作品呢，就一定要提到现代爱情三部曲啦，即包括哪里只得我共你、只知感觉失了踪和经过一些秋与冬。不单止歌曲受欢迎，就连 MV 都令到乐迷入晒脑，尤其是哪里只得我共你 MV 最后一句哈你我好我，成为了当年追女仔的金句。 MV 你哋有冇睇啊？ 有， 记唔记得男女主角系边个啊 ？Angel 浩然， 耶， 浩然啦， 浩然， 浩然啦，大家都记得。吓， 头先出现咗啦个答案。 吓， 唔系，我想讲浩然， 你系咪连问题都未搞清？ 我想讲啊，佢头先讲呢个即系 D J 嘅现代爱情三部曲啦，我识晒所有佢讲晒嘅嘢咯，即系边三首歌啊、歌名嗰啲讲晒。哇，咦，咁你个问题系咩啊？佢个问题就系我唔识嘅嘢。 最尾嗰句啊嘛，头先讲 系啊 ，MV 最尾嗰句咯， 最尾嗰句浩然， 我识，但系想问系几多只字？ 五只字， 嗯， 嗱呢题太简单啦，要 accept wording 先， 我知啦， 系 阿 Tim 嚟， 我叫浩然啊， 咪就系， 我头先系谂紧咧歌词最尾嗰句啊，头先又数紧， 证明阿 Tim 应该有攞过呢一句去追女仔， 唔系你咁你好唔好？ 都系叫阿 Tim 啊，佢攞埋个名去追女仔， 我叫阿 Tim 啊。 添，我可以問你啊，點解會講話我叫阿添啊可以追到女仔嘅？ 喂，嗰、那個場景浪漫啊嘛，你明唔明啊？ 咁咪你諗下波成，你試下講啊！ 你好，我叫浩然啊。 你知唔知点解唔得啊？因为个样啫嘛。 其实有啲 creepy 嘅，我觉得。 系咯，最尾无端端咁样讲。 啊，好啦， 嗰个系 pick up lines 嚟嘅， 系 通常都系行埋去唔识咁样就走去。 你有冇试过啊？有冇试过？ 重点都系样啫，即系如果佢话。你好，我叫做姜涛啊， 即刻咁样咯， 系 咯， 同埋我谂唔止一个女仔系会好多扑埋上， 咁样咯，系嘛，咁样噶嘛，系嘛，诶，咁有冇听过有男仔咁对住你讲啊？ 你好，我系浩然啊， 冇啊，冇啊， 真系冇，真系冇，真系冇。 好啦，而家系几多比几多死啦？ 二比一啊，系啊，阿天以浩然胜出一分先， 暂时长甜筒队系领先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啊。 太多牌 想太清醒，我要将你拯救，台人泪风流，就用我的双手带着你走，不挣扎只紧求，从未低头，途经几百万伤口，站在我的身后，要确保你无受。 DJ 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眼泪只得我共你》，一间翻嚟之后继续有骚动对上超 up 嘅大恶霸 表示，由于有聚集人士向他哋投掷杂物，有警员向上德庭车场方向发射出雷弹，他亦曾经发射布袋弹，并击中两人。而身上的通讯器材冇信息，指消防在停车场内处理伤者。被问到警员是咪由他下令施放催泪弹，一名证人否认，又说警员可以在有需要时使用合法武力。言讯下星期继续，预计会传召市民和消防员等作供。在天气方面，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都排到近九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 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船街，而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东山台。在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南湾大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因为慢线路陷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在路明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近联合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蝴蝶谷段坏车，虽然拖走了一段时间，但现在车龙都比较长，龙尾近狮隧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龙尾就去到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过了沙田马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财富、名气、权力，拥有这个世上一切的人，大恶霸。在他离开世界之前讲了一句说话，令全世界的人都投入音乐的洪流。 想要我的宝藏，那就在这里找吧，我将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里了。 争夺大恶霸名衔的时代正式展开。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五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唔好掟 beat 住啊，两位好吗？ 啊，而家我哋落后紧咧，俾我哋今日上嚟同我哋玩大恶霸嘅嘉宾猪肉嘅三位啊 ，Hi，Hi，Hi， 系啊系啊，再介绍下自己个名啊， 我系通， 系， 我系阿祥， 我系阿添， 系啦，咁佢哋喺 YouTube channel， 咁大家就可以上嚟睇下佢哋即系平时拍嗰啲片咁样样啦， 系啦 ，CHILLUP chill up。 今日玩咧，我哋暂时嘅比数系落后紧，咁啊有惩罚嘅， 系啦， 我哋好君子嘅，我哋都照讲定系会有惩罚。如果我哋输咗，你可以罚我哋一样嘢嘅， 系啦， 咁你可以谂定一阵间。假如你咁不幸赢咗嘅话，你就可以罚我哋啦。 睇嚟都要谂 咗噶啦，系，因为大恶霸系可以要求咧另外一组做一啲事情嘅，咁样，所以都期待我哋赢啦。咁当然 做乜都得嘅， 做乜都得嘅， 我想问历代有冇要过你哋做过啲咩啊？ 有啊，我上个星期咪帮佢化妆咯。 哦， 系啊，系我要求我自己帮佢化妆。 佢平日都唔化妆翻工啊，袋晒成个化妆袋翻嚟装晒嘢落去，就为咗你同我化妆。 你知唔知为咗搵蓝色眼影用咗几耐？ 同埋用咗几多钱啊？系嘛，特登去买嗰一 set 啊嘛。 系啊， 我知啦，睇住收工去买啊。 特登买黑假眼睫毛帮佢黐啊！ 哇，好有心啊！ 使乜讲？ 系啊，做女人真系好惨，我俾人化完妆之后。 教訓你不要再輸了， 所以今天不可以再輸。 是啦，咁啊，而家落後緊啊， 落後緊，陣間追嘅，因為我哋今日嘅題目啊，奔神就係圍繞住一啲歌喺網上面一啲可能周邊嘅故仔咁樣，係嘛？ 冇錯，今日啲題目咧，我哋經過上半場咧，即係都一啲網絡上面嘅音樂熱話啦。咁啊，好明顯啊，長甜筒隊咧係領先緊一分嘅， 係 即係證明真係後生仔，即係後生仔，係嘛？咁、 yeah. 啊，希望 你呢一句嘢啊，就已經好老人家啦。 咁我喺呢間房係真係最老啊嘛，係咪先？ 波琼呢边要赢啊 ！OK， 知唔知阿斌？ 可唔可以唔好拉埋我落水？我出题嘅咋？好啦，嚟啦，下半场开始啦。 张敬轩嘅《樱花树下》唔单止好听，入面仲有好多谐音歌词添。副歌当中有一句 ，Yo hea do gao s n i s， 虽然咧完全系不明所以嘅，不过由于太深入民心嘅关系，唔少乐迷唱 K 都会唱呢个谐音版。就连轩仔本人咧都曾经多次喺演出当中恶搞埋自己一份添。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啊！ 停电车刮过大海， 真系 好惊啊！ 要追翻一分啊，完全冇理我哋嘅加分喺度。 你知唔知咧？我嗰种你嗰个气势系去到咧，即系我喺个 panel 前边啦，我同时间控制住啲麦啦，个 background music 啦，同埋头先个叮当叮当啦，我都唔知道自己只手要摆边啊！你个气势话俾我听，我一开麦你已经答啦。 我等紧佢推麦，我只手已经举咗一半啦，啱啱已经。 出術啊！哇，咁樣係作弊。 但你都知嘅，你哋留守嘅。 喂，但係呢個有個故仔，我想先即係講多樣嘢啦。即係雖然呢個真係好簡單嘅一個答案嚟㗎啦。咁但我想講咧，原來咧原本佢咪係乘電車跨過大海㗎嘛。佢個故仔係真係有個故仔㗎喎。 哦 系啊，即系咧， 有天置地门外啊嘛。 系啊， 但系大家个问题系置地门外好似冇电车， 咩啊？冇咩啊？ 冇电车啊嘛。 哦，系有噶，系有。 八年树木嗰架车特登电车就喺置地门口 前，好似有啊，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有噶。但系知唔知点解系乘电车跨过大海啊？系有段典故噶。 你知唔知啊？ 唔知咧，後生仔即係後生仔。當我講翻咧， 加啲口吻又好。 一講到咧，就要講翻1921年嘅事啦。嗰陣時咧，我都未出世。 電車有得過海嘅咩？嗰陣時？ 嗰陣時咧，英國政府係曾經有考慮過喺置地廣場對開北打街嗰度做一個起點咧，係興建一條四合一嘅跨維港大橋嘅。 哦，即系如果起得起嗰条桥嘅话，即系电车真系可以跨过大海。 系啦，咁但系当然后尾梗系冇起到啦，咁所以就冇得乘电车跨过大海啦，咁样样。 我知呢度其实有个建筑师噶， 系 啊，我想问下阿 Tim 呢件事可唔可行噶？ 咩话？ 即系维港啊， 系啊，即系喺维港上起条桥，然之后电车跨过大海，可唔可行噶？ 其实我觉得应该 OK 嘅话。即係你乜車都可以過大海㗎啦，其實而家你加條軌俾佢電車都可以過大海啦，應該係嘛？ 但係冇哦， 即係只要工程上面係做得到嘅話，其實就一定過到。 嗱，有阿 K 認證咗啦。 係林，唔好信我，唔好信我，我唔合格嘅平時所有人。我起啲樓全部都冧嘅，應該真係。 冇咁大聲，佢公司啱聽到就好。我唔想冇所謂。 你聽唔使翻工啊？係 啊，佢唔係阿 K。 我哋講呢個阿 K 唔係嗰個阿 K 啊，係 D H 呢個呢個係。哇！ 哇，咁都咩兜到？ 衰到咧！ 即系而家老人家真系，唉， 真系，下一题啦，唉。 本来 Alfred 许廷铿嘅《重新长大》就系一首好认真嘅作品嚟嘅，不过自从有网民将《曾被中伤与被踩》后面嗰一句改成也恶化可灭之后，就成为咗一首被疯狂改词嘅恶搞作品啦。 少許難度啦，呢、這個少許難度啦。 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阿添佢自稱係許廷鏗嘅超忠實 fans。 喂，唔好肯爆我啲， 咁你要識噶咯喎呢個。 呢個冇啦，唔識啦，重新長大都好紅啊。 嗱， 你讲啊，你我俾机会你讲，我俾五分钟时间你。 啦啦啦啦啦啦， 唔系我惊答错。 我哋答到爹啊，好后生，我只系觉得我自己耶，见唔见 翻？我想行 鬼啊，终于。 我嗱我听过下，但我唔知系咪真系呢一句嘢。 嗯， 嗱，本身系被无限放大， 嗯， 变咗做被无下放大。 哎呀，系喎。被无限放大，你记唔记得啊？我听第一次已经听得到，系被无限面放大咗 阿Ken get 到未啊 ？get 到未啊？ 你见到粒鼻屎未啊？ 好，我而家宣布啊，长甜筒队同呢一个嘅，我哋系咩啊？ 奔波鲸队， 你我几唔想入队啊？有个奔波鲸队而家三比二啊 ，OK？ 哇死啦！ 三比二，喂，但系咧，我想讲咧，重新长大呢首歌咧，后屘真系好多唔同嘅版本咧，你有冇听过特入 U 版啊？ 吓， 入 U 版嗱，喂，边个系 fans 先？头先话。阿 Tim 阿 Tim 系 fans， 冇听过入 U 版咩？重新长大， 我好尊敬呢首歌，我唔会听改词嗰啲。 但系真系好正噶， 答得好，答得好。 佢改造嗰啲咩？曾经很想去港大，可惜公开试好变态，中英数二晒，想做错做唔晒咩？曾被那 marker 误解，好正噶，冇听过咩？ 曾经很想去港大， 因为我冇记错咧，呢边五个都系中大。 哦，系啊， 系啊， 我系啊， 呢边五个。都系中大，我想问你哋有人曾经好想去港大嘅咩？ 冇， 嗱，唔紧要嘅，唔紧要嘅，中大都有嘅，中大都有嘅， 系咩？ 佢仲有嘅，从来未入过三大，怎知 U Life 有几痛快？通识这样怪，唔做快唔做晒，做做下想去大解， 做做下想去咩啊？ 大解啊！ 大解， 哦，好文雅，佢竟用大。解啊！ 我都翻一定要听呢首歌而家， 呢个一定要翻去听一听。 喂，但系添，你话你中意许廷铿有冇话特别佢边啲作品你自己中意？ 佢啊，佢近呢一两年嗰啲真系好中意，我最中意无力感而家。 嗯， 系咪都好折射到你生活当中嘅一啲嘅困难啊？ 姐姐关心你嘅， 系啊，要用呢啲通灵问呢啲问题噶。 有冇啊？ 冇啊！ 佢我冇啊，好 门 啊，好虚。 但系你几时开始中意许廷铿噶？ 我其实佢一出道嘅时候好中意嘅，跟住就放低咗一段时间，因为有一排应该冇乜点听歌 嘅。 吓，咁就到最近佢上年嗰只专辑出翻嚟咧，我就又开始中意翻佢。 系，即系十嗰张专辑。 系啊，十嗰只专辑。 哦 ，OK。咁但系你自己，因为你都有唱歌嘅话，会唔会特别会攞许廷铿嗰啲歌嚟自己玩自弹自唱啊、cover 啊嗰啲噶？ 一时时啊，不过佢啲歌都好难唱啊。 系。最难系边只啊？你觉得 无力感， 所以我中意我自己真系唱唔到啊！咁样， 咁你最中意系边首啊？ 无力感， 全部都系无力感，全部都系无力感。 其实可能我唔识其他歌啦，已经。 好，我哋下一题，最后一题。 根据网络上大家成日捞埋一齐唱歌词系列里面，陈奕迅《人来人往》系可以同一首儿歌完美衔接嘅，嗰句歌词就系朋友已走。演我国吗？ 我又 feel 到有人抢答，你俾少少时间我。系你可以答啦，系。 不波鲸转圈转圈下冇共鸣。 搞错啊！ 你系咪都系想估呢个啊？ 咁样犯规。 我哋呢边有个猪队友头先。喺度爆响口。 首先第一件事是 Anton 头先爆响口啦，但其实你未爆响口我都知噶，因为我最中意乱唱啲歌词啦。朋友已走，转圈转圈下冇共鸣。 仲有好多个、哦，知唔知夕阳无限好后面可以接咩啊？ 夕阳无限好， 好好嘢，少林功夫劲， 系好劲。 阿芬神啊，其实我哋呢个真系一个正经嘅音乐节目嚟，我哋难得有客人嚟到咧，你出埋啲咁嘅题目，佢哋翻去点样宣传我哋骚动音乐？佢话骚动音乐系一个网络二创基地咁啊， 改歌词嘅节目啊，咁样一个， 我都唔想噶，不过。 后生仔啊嘛，唔紧要啦，大家都咁后生。 头先 Anton 好快，你已经即系你唱咗出嚟，你知啦。但系喺呢个改歌词版之前，你系咪都已经识《人来人往》呢只歌先？ 系啊。 系 A 餐 B 餐啊嘛。 大家都系上网嘅人嚟嘅，真系，即系网络儿童嚟噶。 咁啊，塔塔布敲冇塔郎，你都识嘅本身。 识。Twins 啊嘛。 Yeah。 年代， 唔知咩 Anton 讲 Twins 啊嘛，呢、這个梗系出嚟嘅时候咧，有一种我哋讲，我知道梅艳芳啊嘛， 系啊， 向前辈致敬嗰种 vibe， 你明唔明啊？ 我感受到啊！ 我哋讲 Twins 就叫童年回忆咯，但系佢讲 Twins 有一种致敬前辈嘅感觉， 唔系都系童年回忆，差唔多啫嘛，我哋年纪、 多谢晒你。 我童年回忆就姜涛嘅， 哇 ！OK， 我谂啲再新啲嘅， 等下先， 童年回忆。 我想俾个交叉先，真系好危险啊！真系 阿天未有考虑过姜涛嘅感受， 姜涛我同佢讲， 系佢都未必想出现喺你嘅童年，佢可能想出现喺你嘅中年就算啦嘛。 但系 Anton 自己本身有冇中意边啲歌手？因为头先阿天就讲中意许廷铿啦， 我中意 Janice 同埋陈柏宇。聽得多啲咯， 係咁 Janice 最近嗰啲中唔中意啊？或者有冇特別中意邊只？ 我中意佢一開頭大歌啊 ，My Love My Face 嗰啲。 哦， 少女情懷啊呢啲。你人生中仲有冇遇到啲大歌啊？ 有啊。 啊真㗎、我中意聽呢啲故事啊，咁介意講嚟聽下。 佢咯。 即系边个？ 边一个？ 佢咯。 哦，即系嗰个人啊。 哦。 喺边度遇到？系喺真系学校里边。 唔系啊，系阿翔啊，唔好问多啦。 听到佢咩啊？哦。 喂啊，你啲反应太慢啦。 因为我 想。而家成个直播室好尴尬啊。 唔紧要，唯有问阿翔，你又中意听咩歌啦？唯有。 我中意听陈柏宇啊。其实我好中意听我现时自己肯做饭。系嗰阵时真系日日喺度 loop。 但我想问你嗰时候有冇觉得，即系我现时自己肯做饭嗰句歌词，好似大家讲到咁啊，好似好古灵精怪咁样咧？ 系，但系 我啲词修饰得几好。 其实我又觉得可以接受嘅，即系好似生活化少少咁样啫。虽然都系会俾人笑，但系我觉得都还好啦。 系咯，即系其实自己真系中意噶嘛。 系， 有啲饱真系咁多碗饭。 大家净系中意食饭。你知点解我而家可以咁多嘢讲，同你咁松啊？ 因为我哋赢咗。 唔系啊，打和咋？ 搞错你数都唔识计。我判你，我判你输啊！ 你 IQ 好啊！ 好就咁。 我哋假地都叫奔波剧，唔好咁啦。 我拉我落水啫， 真系。 咁点咧？我而家谂紧点拆啊？知唔知点解我咁静啊？因为我谂紧点拆。 冇啊！你背后准备多一条啦。 包剪揼啦，不如派个代表出嚟。 你互相惩罚咪算咯。 互相惩罚。 系啊，最中意互相惩罚噶啦。 都好啊，互相惩罚我哋。 互相惩罚好啊。你又拍一条惩罚片，佢哋又拍一条惩罚片，系咪？ 系。 系啊。 好。 嚟啊！ 咁啊，咁等阵先，我俾个机会大家讲一讲今日嘅惩罚系点先，好冇？ 好啊。Mission completed。 哎，俾长辈行先啦。 系，长辈行先啦。 Ladies first。 吓，我先啊。 你讲啊，你帮佢讲啊。 好啊，好啊。我哋今日我哋叫咩名话？ 奔波鲸。 奔波鲸要俾呢个超 up 嘅惩罚就系帮我哋出一条片嚟赞赏下我哋苏童音乐同埋两位非常之靓嘅主持。 你冇拣嗰位犹豫得唔得啊？ 我真系犹豫咗，唔想喺人哋面前讲大话啊嘛。 赞美我哋有几好，几靓仔， 系啦， 几靓女， 系啦，同埋节目几好听。好，我哋讲完 了。咁啊，到呢个长甜筒队，即系超级队都可以讲你今日嘅大惩罚。 系啦， 我哋出咗啲咁冇廉耻嘅惩罚，你都可以出啲好冇廉耻嘅惩罚。 系啊，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就 系啊，你要我哋做得嘅，命令我哋做。 不如阿波盛帮阿劲化翻妆。 哇！ 俾波盛报仇， 好阴毒啊，好开心啊！ 你冷静啲先，你份人咧真系好唔抵波邱国成，你又唔会有啲咩事咧落咗我手上？阿祥，我想问我做咗错咩事得罪咗你啊？ 唔系，因为头先讲惩罚，你话你帮。波盛化妆啊嘛，咁依家倒翻转， 系啊， 咁咪好咯， 最公平啊呢啲，我觉得啱啊，举脚赞成。 阿平，我真系好似翻工咁耐，我都冇见过你化妆嘅， 现场所有人都未见 啦， 系啊，要试下啦，大家都觉得佢 咁靓女，唔可以嘥咗佢嘅， 辭職信點寫？我諗住 唔關事噶，辭咗先 要 噶，要噶，走唔甩㗎啦你。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各自拍片啦，之後就擺曬我哋 social media， 咁大家可以留意翻。除我哋騷動音樂嘅 IG、Facebook 之外，就 check up 佢哋嘅 channel 啊，佢哋各自嘅 Instagram 啊， 等等啊 ，IG 係各自嘅 Instagram 啦。哦，好勁啊！我一啲都唔想呢个节目完啦，因为一完我就死啊！ 冇事嘅， 唉，唔好讲啦，阿琼你快啲入去呢个化妆室准备啦， 准备啦，今日最多系超级嘅三位， 多谢晒，多谢汤，多谢阿祥，多谢添。 朋友已走。当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真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等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但什么可以拥有，缠在那颈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简直陈奕迅人来人往。一阵七点咧就会各自都出惩罚片啦，明明打和啊，点解要惩罚我？有冇人可以话我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大约三个月以来单日最多。另外今日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26宗新增个案，21宗是本地病例， 其中九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分别居住在屯门山景村、何文田村、沙田河畔花园、将军澳宝林村、丽港城、九龙东九龙皇冠假日酒店。職業包括的士司機和扎鐵工人，另外有三名家庭主婦，他們分別住在寶馬山、旺角和荃灣，其中一人曾經去過生日聚會，現場有大約100人聚集和跳社交舞。初步確診的超過40宗個案，當中至少7人去過 Starlight Dance Club， 亦有水吧員工。政府表示有三個群組要盡快進行強制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包括有病徵人士、老人院社職工和的士司機，當局正籌備有關工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強制檢測已經有法律框架，當局今晚會同醫生團體商討細節，會賦予醫生權力可發出檢測令，哪些人需要接受檢測，希望市民合作。至於老人院職員和的士司機，當相關政策局正敲定細節，有關指示會盡快發出。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下午大約四點到中文大學搜證，調查昨日有畢業生在校內遊行的事件。警方到校園內多個地方，包括聯合書院、新亞書院和研究生宿舍調查，逗留大約個半鐘之後離開。十幾名警務處國安處人員搜查文件和圖片到場，在多個地點包括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巴士站等等，客涉相信曾經張貼海報和噴漆的位置。有中大保安員向警員指出有關位置，幾名職員和保安亦在現場協助和維持秩序，部分中大學生到場圍觀。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今晚和明早有一兩陣雨，能見度較低。明日天氣稍涼，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風，今晚晚間東風逐漸增強。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对出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就排到去观塘，应该是说龙尾就影响到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是多车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车少，律伦街那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上行去将军澳，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第一位为你介绍现在听紧嘅咧，就系今年喺一个排行榜攞第67位，佢嘅名字叫做 Jamie Jones。今日呢一首歌咧叫 Bappi 啊 ，B A P P I， 你未必知道佢头先个 vocal 唱紧啲乜嘢，但系唔知点解咧呢一个嘅音乐底听住几好韧，几舒服嘅。今日讲少少 Jamie Jones 咧，都有人话佢系呢个 Tech House 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代表嚟噶啦。虽然佢今年先上榜，但系其实佢喺西班牙一个好出名嘅外岛啊。Ibiza 咧，佢已經做咗8年嘅駐場 DJ， 亦都攞過2屆一個喺 Ibiza 嗰度搞嘅 DJ Awards 嘅獎項嘅。睇翻佢喺 DJ Awards 里边攞奖咧，佢2011年咧、2014年都系攞 Best Deep House 嘅 DJ 嘅。咁喺到2017年开始咧，佢就转咗个提名嘅范畴，变咗系 Tech House DJ 嘅候选人物。咁究竟点样分 Tech House Deep House 咧？网上面有啲资源你可以揾下嘅。都未必是三言两语之间可以解释得到，不过如果 Tech House 你想知道的话，最近看了有一个叫做 Half Amazing 的 YouTuber， 他都是一个音乐人，他都有做一些挺好的介绍，你可以上网即听一下，跟住他去欣赏。今个星期做呢一个嘅 Max 嘅时候咧，特登将呢两位朋友安排一齐嘅。头先介绍就系 Jamie Jones 啦，第二位而家听紧嘅呢一首咧，歌名叫做 Barbie， 不过系 B A R B E E 嘅，嚟自今年8大 DJ 排第86位，佢嘅名字叫做 Green Velvet。佢系一位美国嘅黑人啊，佢外形好易认嘅啫，戴住黑超，头顶有一执咧荧光绿色嘅头发。将佢哋摆埋一齐，首先我觉得两只歌好夹啦。第二就系咧，其实喺今年 Creamfields 嘅 House Party Edition 里边咧 ，Jamie Jones 同埋 Green Velvet 咧系做咗一个 B to B， 即系 back to back 嘅一个 special set 嘅。 Barbie, while you were busy playing games, little did you know you would end up getting played by the game. Barbie. 咁呢位形象咧，好容易认嘅 DJ 或者音乐制作人咧 ，Green Velvet 咧，其实佢主要玩嘅音乐类型就系 techno 啦、house 啦，咁甚至乎系即系呢两种音乐类型融合嘅 tech house 都系佢会做嘅音乐。虽然佢今年先至系进入呢一个百大 DJ 嘅排行榜啦，但其实佢啊，1991年已经开始出歌噶。因为嗰阵时佢本身放弃咗读 master， 就去咗芝加哥，即系呢个 Chicago House 好重要一种音乐类型嘅一个地方嗰度开始玩佢嘅音乐。第三位啦，今年咧进入呢一个新上榜嘅八大 DJ 嘅朋友个名叫做 Twenty Two Bullets。Twenty Two Bullets 嘅呢一首叫 Nasty 咧，一个 Extended Mix 嚟嘅。我几中意呢只歌，就因为当我头先听到佢 build up 到一个准备 drop 嘅位置嘅时候，佢一跌落去跌到好深好沉，个 bass 好重，好中意嗰个好似跳出嚟悬崖嘅感觉。当你跌咗落悬崖之后，佢又推翻你上嚟。咁啊，呢一位问朋友啊，名字 Twenty Two Bullets， 今年排第98位，新上榜系呢个2020年百大 DJ 嘅。佢09年攞个 Pioneer Battle Scratching DJ 冠军，后屘就觉得，唉，都系想有自己嘅歌，于是卖晒所有嗰啲折碟器材，买部手提电脑翻屋企，开始整自己嘅音乐嘅。第四位，今年排第85位啊，佢嘅名字叫做 Plastic Funk。个 plastic 嘅串法得意啲嘅系 PLASTIK， 系一个二人组成嘅电子组合。 呢首劲啦，呢首歌对 Plastic 分嚟讲好重要，非常之红嘅歌叫 Doctor Who Club Mix。咁啊，呢只歌我谂个旋律咧好容易上脑，听一次你就会记得噶啦。 Wild animal, I've never been humble. Summertime festival, when I come, dude, when the beat drops, it be looking like a rumble. Bricky boy, I used to run from the feds, and girls wanna ride bold like a ped. Right now, girl, we don't need a bed. I ain't tryna make love, that be messing up my head. 075, yeah, she gave me a light. Keep it on the low and say my name as your night. If they ask who I am, babe, please tell a lie. I just be the side man, that boom, bye bye. In the morning, daytime, even in the night. Anything I say, she be like, that's right. Anything I do, she be like, that's nice. If I really want to,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Who are they? Who are you?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We can time travel to my yard. Excited, tell her be calm. I'm a fixer, fix that heart. You can never be sick when you're chilling with me. Chilling with me, me and the crew. Pretty hot spice, cause she likes how I move. Who are they?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m I?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Who am I?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Who are they? Who are you? Tell them I'm Doctor Who. Plastic Fun 嘅兩位朋友咧，其實佢哋高中嘅時候咧打碟都係玩咧 hip hop 歌嘅，但係後屘咧佢哋聽咗一位非常之喺 house 界好重要嘅人物叫 Frankie Knuckles 嘅歌之後咧，或者現場演出咧，就開始轉玩 house 呢一樣嘢，亦都開始製作呢一類型嘅音樂嘅。这首歌很容易入脑的，来自今天为你介绍第五位的 DJ 或者电子音乐制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Pink Panda， 就戴着红猫头盔的英国二人电子组合。这首歌叫做 People Get Together， 其实是他们今年夏天推出的一首歌，他们创作这首歌都是疫症阶段，就表达很希望自己生于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就将个氛围放在这首歌里面。Let's get together. Let's show my power.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let's get together. Let's show my power.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let's get together. Pink Panda 呢，其实他们是啲人话 remix 起家咧，帮好多一啲譬如 Dua Lipa， 跟住仲有 Bruno Mars、David Guetta 嗰啲嘅作品咧做 remix 版本咧，令到人哋认识佢哋嘅。而家听紧嘅呢一首咧就系 Pink Panda 同埋 Silverland 合作嘅，叫 People Get Together Original Mix。 最后一位啊，第六位为你介绍嘅挪威 DJ 今年排第92，佢嘅名字叫做 Tungvær。佢有一首之前咧同其他电子音乐人制作嘅作品，可能你会熟悉，叫 Play， 就系同 Alan Walker 啊 K391 合作嘅歌嚟。咁啊，而家虽然先上榜，但其实佢15岁就开始自己去研究点样整歌啦。咁啊，21岁早几年已经签咗俾德国一间唱片公司。咁啊，而家听紧呢一首就系属于佢自己嘅作品啦，个名叫做 Peru， 亦即系秘鲁，有呢首 Extended Mix。每个星期呢半个钟过得特别快，咁啊，短短唔够半个钟头为你介绍咗六位嘅今年新上榜嘅百大 DJ 嘅电子音乐人啊，咁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我哋稍后会将个 playlist 摆上网，咁大家可以睇住望下一啲名字，上网可以再 search 下，了解下多啲佢哋嘅音乐嘅。今日节目时间够，下星期5点钟再见，拜拜啦 ，Have a happy Friday。